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。你好，我是黄欢。这首《灰色轨迹》最早是收录于1990年电影《天若有情之追梦人》的电影原声 EP 当中。Beyond 为这部电影创作而且演唱了三首插曲，另外的两首是《试错也再不分》还有《未曾后悔》。Beyond 的吉他演奏堪称一绝，无论是演奏技巧还是说音乐的创造性，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。黄贯中的电吉他声音悠远，亢奋激昂，就好像血气方刚的男儿一样。而黄家驹的木吉他就比较清新透彻，就好像一个温柔女子的深情诉说，仿佛是 Beyond 用两把吉他交替演奏，又好像是男女主角分别时的一问一答。最后双吉他合奏，音乐渐行渐远，就好像主人公心中那一股悲凉无限的延续。 不怕山岗， 这首歌是来自邓丽君的《忘不了》。除了邓丽君的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左右，那这些年看偶像剧也成了中国人最爱的娱乐消遣方式。继续，这首歌是来自2006年上映的偶像剧《花样少年少女》，由歌手 Tank 演唱。来听这首《专属天使》。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，天使在人间是个巧好翅膀，人们如春落寞，而你像细闪亮，怎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，不敢想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我哪里还

人唱情歌，唱的是魂又落魄，怎么两颗心那么轻易就被伤了说。唱情歌，心痛无法再后撤，所有的承诺像泡沫一碰就破，不想再唱情歌，不愿再唱情歌，只是受伤的多情的人又多了一个。你和爱会不会还有机会从我世界经过。 一个人唱情歌，最后也只能一个人唱情歌。这样淳朴而又传统的男子，现在已经被社会大众扭曲成了稀缺物种了。陈楚生抱着吉他附和心声，用他一首简单的情歌来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的节奏再快，在爱情当中我们其实都需要多一份的理解和包容，制造一点欢快的气氛吧。来听一首范晓萱《我爱洗澡》。 我爱洗澡，乌龟跌倒，啊哦啊哦，小心跳蚤好多泡泡，啊哦啊哦，潜水艇 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，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，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，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。今天是12月14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。我这个离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聚集在一时激情，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，谁又真的了解自己，谁又真的问过自己，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。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我这个离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。我这个离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，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 这首歌名字叫做《我这个你不爱的人》，来自迪克牛仔。歌迷们通常会亲切地称他为老爹。他从25岁的时候开始上台唱歌，可以说是历尽坎坷，一直到40岁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。老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没有1000次的挫折，10000次的失败，就不会有迪克牛仔。那现在在香港、台湾，迪克牛仔在有几千个坐席的场所举行独唱音乐会，几个小时门票就会销售一空。他演唱的《一言难尽》《爱》等等歌曲在歌迷当中广为传唱，他的成功也被演艺界誉为是台湾的传奇。再来一首戴爱玲《抢不走的梦想》。 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还漫长，那些痛比我听说的更滚烫。 上有三样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，一个是吃进胃里的食物，一个是读进大脑的书，还有一个是藏在心中的梦想。所以根据刚刚说到的总结，做人最美好的样子就是做一个有理想、爱读书的吃货。这首歌是来自台湾歌手戴爱玲的《抢不走的梦想》。我不知道有两句歌词啊，其中两句歌词你是不是还记得？风沙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，风沙飞不去苍白海棠血泪，还记得吗？这是来自歌曲《梦驼铃》。这首歌的编曲是比较古典化的，有梦回秦关，关是关口的意思。这首歌里的秦关其实引申为边疆，借指国家，也表达了对国家的思念之情。再来听听费玉清演唱这首很有历史沧桑感的歌曲《梦驼铃》。 寒灯高红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iMuse，iMuse。 Love Muse， 我们大房山也有 Muse 酒吧了。是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，畅饮一个月。抢卡订座热线：微信同步1500111899915001118999。 Muse 就在金桥国际底商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。

心里的灰暗颜色是和温度成正比的，温度越高，灰暗颜色就越发明亮，反之温度越低，灰暗颜色就会越深，浓郁的好像化不开的墨滴。所以为什么大多人喜欢春天夏天，因为灿烂的阳光总是能够有明快的心情，而秋天和冬天却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因为一段旋律你会爱上歌手侯湘婷，因为一段感情你可能会爱上这首秋天别来。今天最后一首歌充满正能量，来自高明骏的年轻的喝彩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，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将年轻培养云端，让阳光付出色彩，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哦耶，将年轻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，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，哦耶，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。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，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将年轻培养云端，让阳光谱出色彩，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哦耶，将年轻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，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。哦向茁壮的时代， 把自己关在无人的房间，现在已经是凌晨的三四点。